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一个梦，在梦里一个亲人向他做了最后的告别。那梦里的人是谁？他为这位客人留下了多少回忆呢？ 相信有孟婆汤吗？ 啊，你是说人死后会喝的那个？ 嗯 我其实并不太相信死后的那些事，所以孟婆汤就 哦，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 怎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嗯，因为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大爸了，他跟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你要好好听话。所以我猜他是不是要去喝孟婆汤了，之后就再也不会记得我和我们家的事儿了呢？ 你大爸他…… 哦，他是我奶奶的大儿子，你们这儿应该叫大伯吧？ 啊，我的意思是，他…… 他去世有几年了。我老家在四川的一个小村子里，爷爷在我爸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全家是靠我奶奶撑起来的。当时他还很年轻，却没有再嫁，而是独自开始养三个孩子。我大爸在爷爷去世之后就放弃了读书，因为当时农村实行的是工分制，就是按你干了多少活来给你工分分配粮食。大爸知道光靠奶奶一个人劳动肯定没法挣到足够的工分，就回来帮奶奶一起干。当时家里的日子本来就很艰苦了，可这个时候我爷爷的后妈竟然雪上加霜，开始闹分家。他就是看我奶奶孤儿寡母的好欺负。 他难道想把你奶奶一家扫地出门？ 那倒也不至于那么绝，毕竟面子上不好看。但分家的结果和扫地出门也没什么区别了，奶奶一家只给分了一间特别特别小的房子，用奶奶原话说就是床头旁边是灶台，床尾就是大门。 这么小，你奶奶一家四口全挤在里面？ 否则还能住在哪儿呢？而且分家以后，我爷爷的后妈还时不常的笑话奶奶，一家人一辈子只能窝在那个犄角旮旯，永远砌不起新房子。可我奶奶她好强，她暗暗发誓一定要走出那个老院子，一定要砌上新房子，远离那个是非之地。所以 奶奶和大爸开始起早贪黑，在房子后面的阴沟里面自己用石头砌了一个猪圈，养了四头猪，还自己烧砖，又种了很多葱和菜。为了多挣几分钱，大爸经常挑着菜到城里去卖。就这样，他们攒了好几年的钱，又向奶奶娘家借了一些钱，终于买了一块地，总算砌起了一个砖房。 他们真能干呀。 是啊，日子也总算慢慢好过些了，可家里还是欠了一屁股债。不过还好，那时候开始改革开放了，很多人都去了沿海城市打工，大爸也带着我爸去了福建，在工地上帮人家干点体力活挣钱。可是那个时候建筑行业不像现在这么兴旺，而且他们又是从外地来的，工资少得可怜。没过几年，钱还没还完，我的小姑姑又要出嫁了。为了不让别人看不起，大爸就花了很多钱给姑姑做嫁妆，让她体体面面地出嫁了。 你小姑都出嫁了，大爸还没结婚？ 对，他一直在为家里忙。后来好不容易打算结婚了，可因为女方提出的聘礼和彩礼钱太贵，他就放弃了，他舍不得掏那笔钱。可是我爸结婚的时候，他却二话没说，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爸爸办了婚礼。 那后来你大爸一直就没结婚？ 嗯，一辈子都没结。后来我和我弟弟出生了，爸妈为了让我俩过上好日子，就全都出去打工了，我和弟弟就和大爸奶奶一起生活。其实我从八个月大起就是大爸带着的，甚至上五年级以前，我脑子里都没有爸爸妈妈的印象，哪怕他们每年过年都会回来。 所以你和你大爸的感情一定很深吗？ 这还用问吗？小时候一到农忙的季节，大爸就会把我放在他挑东西的箩筐里，自己在旁边干农活。农闲的时候，大爸会把我放在他的脖子上让我玩骑大马，赶集的时候，他会卖掉家里自己摘的水果和鸡蛋鸭蛋，然后给我买好多好吃的。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看见别人家的小孩都有小锄头，我就缠着大爸给我做，大爸禁不住我磨他，就给我也做了一个。当时我拿着小锄头可开心了，扛着它挖挖这儿刨刨那儿，结果开心过了头，一不小心把自己的脚给挖了。 啊！ 当时血哗哗的流，我就开始嚎啕大哭。大爸听到之后，抱起我就往村医家跑，还好伤口不是很深，包扎一下就好了。但是大爸却特别自责，从那以后任何锋利的东西他都不让我碰了，而且脚受伤期间，大爸天天都背着我上下学。那个时候我就像个小皇帝一样，脚都不用沾地。 对你真好啊。 其实他也有严厉的时候，比如每次我和弟弟不认真做作业的时候，他就会很生气，有时候甚至还会打人呢。 是吗？不过严格一点也好，好多留守儿童巴不得能有人这么管管呢。 也是，大爸之所以那么看重我们的学习，也是因为当年他的学习成绩就特别好。听奶奶说，如果爷爷没死，大爸应该能够考上初中、高中，甚至是大学的。如果这样，他的命运应该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吧。他后来甚至在生病期间也一直跟我说，一定要好好读书，如果初中考不起，大爸拿钱也要让你去读。 他后来是生的什么病啊？ 癌症。我感觉老天爷就像是在故意折磨他一样，见不得他过上舒服一点的日子。本来我五年级的时候家里已经不欠债了，甚至也已经开始变富裕了，而且我爸妈也回来了。当时爸爸和舅舅包了一些小工程，大爸就跟着我爸打小工，也就是干一些挑水泥、挑砖这类的体力活。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房子也翻修了，还贴上了瓷砖和地板，买了好多新家具和电器。可好日子没过几年，奶奶突然说大爸最近几个月身体不太舒服，也去小诊所看过几次病，药都吃了好几百的了也不见好。 所以奶奶就让我爸带着他到县城里去看看。一开始大爸不肯，就说是普通的痔疮没什么，其实他就是舍不得花钱。我爸当时也没太重视，因为他觉得这么大的人了，总该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吧，自己的病自己应该也有数。 所以就这么耽搁了。 嗯，过了好几个星期，大爸的病越来越严重，我爸妈就直接把他嫁到了县城的医院，一查是癌症，而且是晚期。但晚期这件事儿，爸妈没跟他说，只是说这个癌症啊，做个手术就好了。其实大夫说，如果做手术，至少还有30%存活的几率。但是大爸连手术都不肯做。 都这个时候了，还舍不得花钱吗？ 那是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寒心了吧？ 寒心？谁让他寒心了？ 是我小姑。当时全家人商量给大爸做手术的事儿，我爸妈说大爸一辈子没结婚没子女，也没出去打工攒点积蓄，所以就和我姑商量着手术费就由我家和小姑平摊。可我小姑竟然说自己刚买了房没有钱。 他当着你大爸的面这么说的？ 是啊，就是他的这句话才让大爸彻底心凉了吧。唉，自己已经到这一步了，可当年最疼爱的妹妹竟然说出这种话，所以最后他就放弃了治疗。而且从那以后他的心情一直就很低落，他经常对我说，以后他要是走了，他的钱就给我和弟弟一人一半，让我一定要上大学。他在世的最后一年除夕那天，他像往年那样要给我压岁钱，我们都知道这时候绝对不能再拿大爸的钱了，所以都没要。可是他却说，不知道大爸还能再给你们几次压岁钱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神特别凄凉，边说边把钱放到我们手上，然后就转身走了。我和弟弟都没有说话，就呆呆地待在原地，沉默了好久。那天晚上，我和我弟还是趁他不注意，把钱悄悄还了回去。 他后来就没再去治疗？ 没再住院，也就是开了些缓解疼痛的药。癌症真疼啊。大爸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他就买了剧毒的农药，准备自己疼得受不了的时候喝下去。 啊？ 还好，奶奶及时发现了，他就把家里的药啊刀啊都藏起来了。后来大爸疼得不行的时候，经常会在床上喊，把我的药拿来让我死吧。到后来他病得更严重了，连床也不能下了，止疼药也吃不下去了，只能吃点流食，最后他瘦得只剩下一张皮，话也说不出来了。所以棺材、寿衣、纸钱这些东西也被陆陆续续地抬回了家。我当时也明白，大爸也许是真的要走了。在端午节前一天晚上，大爸已经完全说不出话了，但他的喉咙里一直在出声，好像想说什么似的，可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们一家人就守在他的床边，我妈跟他说，我们一家人都在，想说什么就说吧。可是等了很久，大爸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当时已经12点多了，妈妈叫我们先去睡，有什么情况再叫我和弟弟。那天晚上我哭了很久，脑子里闪过了很多小时候和大爸的回忆。在大爸脖子上骑马，买零食，做水枪，做小锄头，教我写字，送我上下学，还有那片果园。大爸爱栽果树，说种了这些果树后吃水果就不用买了， 等以后他老了干不了重活的时候，他就可以卖这些水果赚钱养自己，这样才不会拖累我们姐弟俩。每次听大爸这么说，我和弟弟都会说，大爸你放心，以后我们一定会养你的。大爸听了之后都会开心好久。那天晚上我也明白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句话的意思。他栽的果树种的果子自己一口都没有吃到，全都留给了我们，可我和我弟却再也没有机会兑现我们的承诺了。第二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我妈急急忙忙叫醒了我们，说大爸要走了，去见最后一面吧。我一下就从床上跳下来，冲到大爸房间，跪在他旁边，一遍又一遍地喊他，大爸你醒醒，你醒醒。可他还是走了。给他办丧礼的时候，灵堂需要大爸的遗像，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家里的相册上竟然没有一张大爸的照片，最后只能用他身份证上的照片。 他从没照过相， 很不可思议是吧？可相册里有好多照片都是他给我们照的。他这一辈子一直都在为这个家默默地付出，一直都在默默地爱着我们，可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给过他。我们已经习惯被他照顾了，竟然从没有想过他需要什么。后来我和妈妈一起收拾大爸的遗物，打开他的衣柜，我们才发现里面的大部分衣服都是旧的烂的，甚至还有一些毛衣是用其他毛衣上面拆了的线补上去的，连毛线的颜色都不一样。新衣服根本没有几件，而且那些新衣服看起来就跟没穿过似的，他应该是一直没舍得穿吧。奶奶跟我说，你大爸这辈子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现在还没有享福就走了。没错，他这辈子从10岁左右就开始帮家里干活，在长身体的时候就开始挑粪扛重物，所以从我有记忆开始他的背就是驼的，而且比我爸要矮很多。农忙的时候他会主动留在家里插秧掰玉米收麦子。 你爸和你姑就没帮过他？ 我姑一个女孩子又是最小的，大爸舍不得让她干重活。我爸一直在外面打工，大爸觉得我爸一天的工资比他高，如果我爸因为农活耽误几天的话，就会少赚很多钱，划不来。大爸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为别人着想。他一辈子都在为了弟弟妹妹忙活，自己却一生都没有结婚，一直都是孤零零一个人。我小的时候问过大爸，为什么他不结婚呢？他说他怕他结婚之后他的老婆亏待我和弟弟。长大后我才明白，其实是大爸小时候亲眼看见爷爷的后妈是怎么尖酸恶毒地对待爷爷奶奶和他们三兄妹的。他怕我们受欺负，怕我们受他小时候所受的苦。大爸去世后，我们就把他葬在了太爷爷的坟旁，因为奶奶说大爸的爷爷在世时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那个时候爷爷也还没有去世，家里的长辈都非常疼爱他，那个时候的他也应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的少年吧。你知道吗，我到今天为止最愧疚的一件事就是他出殡那天我没有能送他最后一程，因为端午节后就是中考，要连考3天，等我考完回来，大爸的葬礼已经结束了，家里所有关于大爸的一切都没有了，只剩下香蜡纸烛烧完之后遗留下来的味道 和墙上大把孤零零的遗像。后来我去给他扫墓的时候，我在心里就跟他说过，大爸，下辈子你一定要为自己活一次。 你刚才说昨晚梦到他跟你说这是他最后一次来看你了。 嗯。 你经常梦到他是吗？ 梦到过好几次，不过在之前的梦里他只是看着我不说话，昨天晚上是他第一次在梦里跟我说话。我猜是不是因为他看我们这些年过得很好就放心了，才决定去喝那碗孟婆汤彻底放下我们了呢？我想他之后去的地方应该很美好吧。 嗯，一定是的。 不过要真有孟婆汤这种东西，想想还是挺难受的，毕竟喝了的话他就再也不会记得我们了。那如果我们下辈子要是再相见，又靠什么认出对方呢？我还没有兑现对他的承诺呢。 他现在所在的地方应该已经不需要你兑现承诺了，不过我相信他如果听到你这么说，也会像过去一样很高兴。请稍等，我想送你杯鸡尾酒。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杏子白兰地和柳橙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堂。你大爸他应该是在那儿吧？ 谢谢，真的希望有这个地方。其实什么孟婆汤啊、天堂啊、下辈子这些事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只是觉得如果有就好了，这样大爸在天上就不会再受苦了，也不会再想起那些痛苦的事儿了。 我明白你的心情。其实与其说天堂是在天上，不如说是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它也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你小时候虽然没有父母照顾，但大爸却把你们姐弟照顾得无微不至，那何尝不是天堂？而你的大爸之所以一辈子愿意为这个家付出牺牲，我想也是因为在他10岁以前体验过被长辈疼爱的幸福。他这辈子最大的希望也就是把那种天堂般的感受传递给下一代吧。 你是想说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是吗？ 你不这么认为吗？而且如果这么想的话，那么在离世前依然深深地爱着你们的大爸，此时如果不在天堂，又能在哪儿呢？本故事原作 Daytoy， 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杰克唐、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打开历史行囊，